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满头雾水，打量着那些侍卫，这一看就看出奇怪之处了。这些人完全不是东宫侍卫，甚至也不是宫中禁卫之类。虽然换了宫中侍卫的衣服，但看挎刀的姿势和面皮神态，俨然是他熟悉的安南军。安南军现在已经用作卫戍军，何况严君玉他们就算没见过也听过了，毕竟城门侍卫见他都要让行。这样拦路显然只有一个可能。严君玉握紧手中长枪，听见自己的呼吸声，神色反而更要冷静。 燕龙呢？叫他出来见我。 燕将军是左营的，我们是右营，奉旨在这里护卫。 那士兵板着脸道，左营多是王侯子弟，右营是平民出身的将领多。因为敖纪他们的缘故，王侯子弟都是偏向东宫的，圣上连这个也顾及到了，答案已经昭然若揭。上午的阳光如此明亮，严君玉却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，与其说是害怕，不如说更多的是愤怒。庆德帝真的走到这种地步，圈禁太子，动用最心腹的卫戍军，忽里舍的事情之后，敬畏已经失去了他的信任，他不惜把敖仲用在这种时候，这是真正的阳谋，毫无反抗途径。他是君，也是父，这样从上而下的碾压，计谋如神也没有一点办法。怪不得云岚那样恨他，怪不得叶良宇要回京，洛恒要走，怪不得萧景琰一定要赶在昨晚看完所有正事，怪不得他早上会那样舍不得自己，怪不得要送自己那只木头的小麒麟，他早就知道了。而他什么都不告诉自己，他甚至主动支开自己，就像在猎场那样，不让自己参加，说什么唯一的破绽，说什么最难熬的三个时辰，他根本不相信自己有面对这一切的能力。他选择了和他一起被圈禁的人，聂彪、荣浩、云兰、叶良宇。叶良宇可以陪他圈禁，自己什么都做不了。光是想到这个，全身的血液都像要烧起来了。严君玉也不知道是练武累的还是太气了，只觉得周身都在发抖，不由自主握紧了拳头，指甲都抠进肉里，右手的长枪也像要被捏碎。卫戍军显然也知道这大名鼎鼎的小侯爷，见他手提长枪站在烈日下，像一只被狼群抛下的小狼，白皙漂亮面孔上神色寒如冰，看似是晒蔫的树苗，但那漂亮眼睛里又显出一丝决绝来。严君玉告诉侍卫， 我要进去，我也是东宫的人，要圈禁就该连我一起圈禁。 他说出的是庆德帝密旨里都没有说的两个字，圈禁。果然是如同传言中一样，无法无天，乌黑瞳仁里像有火焰在燃烧，侍卫被他看得心虚起来。还好当班的侍卫首领老成，喝道， 少废话，卫戍军在此看守，难道让你想进就进，想出就出啊？走开。 严君玉眼睛紧盯着他， 我不要出，只要进，你放不放我进去？ 休要罗造，快滚。 洛恒没有说错，永远要做自己，这时候就看出好处了。幸好他还有他的枪。严君玉不再多说，直接一跃而起。尽管安南军中也传遍他的名字，但侍卫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的枪法。他日常练习的长枪并未开刃，枪头钝的木板都戳不穿，因此更无顾忌。足尖在台阶上一点，枪尖画个半圆。左边的侍卫也是久经沙场的士兵了，但还是一点来不及反应，就直接被挑飞出去。严君玉一招横扫，直接将右边侍卫扫开，刀未出鞘就被枪杆打飞出去。那侍卫首领嚷道， 好大胆，卫戍军奉皇命在此，还敢应酬。 穿着猪袍的少年只是冷冷看了他一眼，不等他说完，已经枪尖点他胸口，顿时他喉头一滞，跌飞出去。短短一瞬间，严君玉挑飞三名侍卫，其余侍卫也已经围了上来。今日卫戍军奉旨圈禁东宫，明面上说是护卫东宫，与侍卫换防。毕竟君臣父子，大家留存体面，所以并未带上安南军中的强弓劲弩，免得让人笑圣上和东宫剑拔弩张。 谁知道竟然遇上这样的混世魔王。十来个侍卫把严君玉团团围住，还有人去报信叫人，显然这个小门并不是防守重点。严君玉知道事不宜迟，索性不再留守，出手如电，全是钟老将军创下的杀招，势如猛虎，脚若游龙，转瞬间打倒几个，一脚踹开侧门，朝着东宫里面狂奔。顾忌什么呢？这已经是兵戎相见的最后时刻，他不看史书也知道历史上被圈禁的太子是什么下场。要是东宫斗赢这最后一场，他就是今天挑飞安南军也不过是小事一件，要是斗输了也不缺他这个把柄。呼离舍、厉道勇哪一件不是实打实的大罪，连荣浩闯过的宫门都能够一并清算。他受够了束手束脚的顾忌，再顾忌又能怎样呢？他再学权谋学不成东宫谋主，萧景琰最终不选他一起度过这最后时刻，萧景琰选的是叶良宇。如果这场权力的博弈东宫最终落败，他会悄然死在东宫，自己甚至没法见他最后一面，甚至都不会知道是什么时候。原来昨晚他说的是这个，他不要自己当他的破绽。严君玉心中如同被撕裂了一个口子，枪上却杀意沸腾。早春的风仍然冷冽，刮在脸上如同小刀子一般。他一口气从侧门杀到二门，远远望见司红堂，这地方离后宫也近，小太监小宫女早跑出来偷看，自己多像一个傻子，明明被抛下了还努力追赶着。萧景琰应该早就收到消息了，只是不出来见自己。二门处又是一重关，侍卫早收到消息，严阵以待，带领的是和他交过手的程松，一脸惊讶。他们不敢伤他，尤其程松是底层上来的将领，谨小慎微更胜过燕龙这种王侯子弟。知道严君玉被排除在圈禁之外，不能说明被东宫抛弃，恰恰说明重视，否则为什么要保他平安呢？东宫才是最危险的地方，可惜严君玉完全不接受这种说法。他的枪法虽然厉害，但也抵不过安南军训练有素的围捕，还是被割毛困住。虽然不敢伤他，但毕竟都是战场上的武器，势沉力大，严君玉直接被困在中间，被长矛和各种枪杆架住，稍微一动手臂都要拗断。要是这时候退下去，场面也可以收拾，都已经故意被支开了，为什么还要硬闯呢？换了荣浩一样要笑他呆，但他就要这样呆。敖记当年闯宫门的时候也没有人要等他的。程松见他被架住沉默不语，以为他是有了退意，连忙劝道： 小侯爷，不要冲动了，不要糊涂。 我偏要糊涂。 严君玉咬紧牙关，手臂直接反过来。他在学武上天分极高，这是朱雀那一招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招数。他长枪脱困，直接扫开戈矛，势不可挡，直接冲上二门。远远看见司红堂的飞檐，混战中脸颊被扫中一道，顿时鲜血直流。这样的混战早就引来无数人观看，也早有人传信了。严君玉扫开几个想按住自己的士兵，脸上伤口火辣辣的疼。看见二门阴影中匆匆跑来的云岚，云岚连便携也来不及换下，一脸惊诧，显然也没想到严君玉会如此性烈。 让他出来，让我进去，我要待在东宫。 严君玉咬牙看着云岚，云岚神色晦暗，只是摇头。 殿下要小颜平安。 我不要平安，我不要他替我做决定，我要待在他身边，像叶良宇那样和他并肩作战，我不要他死在我不知道的时候。 士兵潮水般涌来，短暂的时机已经错过，也许从来就没有过什么闯进去的时机，太子殿下怎么会算错呢？严君玉终于被两个将领联手制服，他被按在地上，闻见血和泥的气味，脸冻得冰凉，胸腔里撕裂般疼，眼眶发热，郁结在心口上那巨大的情绪像火焰一样灼烧着他，愤怒、不甘、怨恨，还有火焰般汹涌的不服。许多双靴子来去，云岚似乎都失了方寸，不知道如何处置。然后许多人跪下来，严君玉似乎看见绣着金龙的长服下摆， 这场景让他想起那天在教场，火焰烧灼着他喉头，只是张嘴眼泪就要涌出来，但严君玉忍住了。他不再是当年一急就没法说话的少年了，他能把自己想的事情大声嚷出来，只是带着点哭音。 我会恨你的，我会恨你一辈子的，萧云。 如果这次就是最后一面，自己永远永远不会原谅他的。他没能继续说下去，因为一道苍老身影悄悄潜到他身后，连正拿着他没办法的安南军侍卫都来不及反应，只见一只干瘦的手在严君玉后颈上敲了一记，把他打晕了。小严引起的那场混乱平息要用不少功夫，云兰只觉得心惊肉跳。小严从来是这样，就像当年敖季在东宫的时候，永远是最不受控、最意想不到的棋子，谁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忽然爆发出巨大的破坏力。云兰无心欣赏流星坠落的耀眼光芒，他要做收拾残局的人，要光是破坏也没什么，他可以应对。他们这类人最大的危险是有一种诡异而独特的影响力，如同相生相克一般，明明这样疯狂，却影响着最冷静的那个人，像一场狂热的瘟疫，能引着他们也跟着一起疯狂。当初太子妃逃不过，如今殿下也岌岌可危，所以云兰只来得及交代几句，就匆匆赶回司红堂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